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7集，有孕三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将军府似乎恢复了往事的宁静。沈庙已经被禁足了许久，这些日子他也没有去逛文堂。谷雨和金哲怕他功课落下，他倒是不放在心上。在广文堂学学那些毫无用处的诗词歌赋有什么用啊，倒不如在府里少些事端。若说有什么值得愉悦的，大约就是莫晴收买的燕梅和水碧终于与他们的姐妹见了面。水碧还好，燕梅的妹妹春桃却是自从知道了燕梅被卖到窑子里后，就一直想为姐姐报仇。可惜她地位低贱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如今和燕梅见了一面后，得知姐姐无事，便二话没说答应了莫晴，会为莫晴传递消息。说来也巧，燕梅和水碧走后，沈清身边的两个贴身丫鬟便空了。沈婉云见春桃做事伶俐机巧，便将春桃给了沈清做贴身丫鬟，这样一来掌握二房的动静就更加易如反掌了。如今沈清的身子在越来越好转，只是性情还尚未完全缓过来，虽说比起之前已经好了不少，可偶尔也会精神恍惚，提起某些字眼的时候甚至会害怕的瑟瑟发抖，大约还要再养些日子才行。这一时，任婉云又在屋中发脾气，地上全是碎了的茶杯碎片。如今任婉云的脾气是越来越差了，从前因为凡事都顺利，极少有不痛快的时候，眼下却是隔三差五的罚人，彩云云整日都是阴沉沉的。 那个没良心的， 任婉云怒道， 整日就知道往狐狸精的院子里跑，青儿成了这副模样就只来看过几次，好没良心。 他这骂的是沈贵，一屋子的下人大气也不敢出一下。沈婉云怨恨沈贵，其实倒也说不上，而是他给玉亲王写的那封信，指明那一夜沈庙和沈清换了身份的信，被沈贵拦了下来。而且不知道沈贵用了什么法子，到了现在玉亲王都似乎不知道此事。本来想着利用玉亲王来好好的惩治沈庙，偏偏被沈贵弄砸了。任婉云不甘心，只得将气全都撒在沈庙的身上。正想着，却听见里屋传来一阵惊呼。任婉云面色一正，连忙走进去瞧，只见春桃正端着小碗给沈清喂粥，却不知怎么的粥全洒了，而沈清还半趴着身子在作呕。 怎么回事？ 沈婉云厉声喝道，瞪着春桃， 让你照顾小姐，你就是这么偷懒的。 奴婢该死。 春桃连忙跪下道， 只是小姐这几日不知怎么的经常作呕，方才喝粥的时候又犯了呕症，奴婢斗胆说一句，夫人要不给小姐请个大夫，莫不是吃坏了肚子？ 这些日子给沈清看病的大夫倒是不常来了，因为沈清的皮外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也就是需要静养，任婉云整日陪着，才让沈清渐渐恢复了一些神智。如今听闻春桃这般说，也是心中焦急，正要叫采菊去拿帖子请大夫过来，忽然一愣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看向春桃，缓慢地问道， 你说青儿这几日时时呕吐？ 是的。 春桃有些不解， 可是吃食都是从厨房里特意做的，干净的，小姐有时候还会有些犯晕。 任婉云捂住心口，心中顿时起了一层惊涛骇浪。春桃年纪还小，不知道这件事，可他是过来人，沈清这模样该不会是有了身子吧。他眼前一黑，险些晕了过去， 身边的香兰连忙扶住了他。 夫人， 拿我的帖子，请陈大夫过来。 沈婉云缓了片刻，才抚着心口说道，看向沈清的目光带着惊骇。一边的春桃低下头去，却是无人瞧见他眼中的笑意。作为沈清的贴身丫鬟，她自然不是今日才发现沈清犯了呕症的，大约也有些时日了。只是她最先告诉的人并非是任婉云，而是为她传递消息的莫晴。莫晴也告诉她，如果任婉云没发现的话，暂时将这件事瞒下来，过段日子再说。也是春桃时运不错，这么长的日子，任婉云愣是没有发现沈清有什么问题，直到今日。外头的陈大夫在香兰的催促下很快赶来了，之前沈清的外伤也是他看的，这是任婉云娘家出嫁的时候给任婉云配的大夫。有时候任婉云想要处理什么机器，做些不方便的事情，都是由陈大夫帮忙的。陈大夫是任婉云的心腹，自然不必避讳什么。任婉云眼巴巴地看着陈大夫替沈清把脉，沈清还有些害怕，缩在任婉云的怀中。陈大夫放回手，神情有些凝重。他看了沈清一眼，才对着任婉云摇了摇头：“ 你们全都出去。” 任婉云对屋里的下人说道。香兰、采菊还有春桃连忙退了下去。待下人们都离开后，陈大夫才叹了口气，对任婉云说道：“ 哎，大小姐脉象滑如走珠，是喜脉啊。” 虽然心中早已猜测到了，真正听到大夫说出口时，任婉云还是感到一阵天旋地转。他看着陈大夫，声音不自觉地有些发抖，然而却还是坚定地说道：“ 大夫，可否让青儿留掉这个孩子？青儿还小，她不能让人发现。 如果只是被污了身子，若是隐瞒的好，日后未必就不是没有出路。可若是有了孩子，这便是私通子，沈清还有肚子里的孩子都是要被陈塘的。 大小姐的身子本就娇弱，如今年纪还小，若是滑了胎儿，只怕会伤了身子根本，一个不小心，怕是日后都很难再有孩子了。” 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尽数落在任婉云的头上。若是沈清失去了做孩子母亲的能力，日后就算再给他找一户人家，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，最后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，沈婉云比谁都清楚。没有孩子傍身的妇人在后宅中就如同在战场上没有兵器的将士，最后一定会一败涂地。 而且大小姐还尚未完全恢复，若是再流掉胎儿，凶险得很呐。 不能流掉。 沈婉云呆若木鸡，片刻后她看着怀中的沈清，不由得悲从中来。 我苦命的青儿， 若是流掉孩子，也许会让沈清一命呜呼，就算保下小命，或许日后也会再也生不出孩子。无论如何都不能流掉胎儿，可若是不流掉胎儿，那么沈清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？这看上去似乎无论如何都没有出路啊。任婉云的心中只有深深的绝望。门外头，春桃望着门里小声道：“ 香兰姐姐，大小姐是不是……” 香兰警告道：“ 少说两句，若是被夫人知道了，没你的好果子吃。” 唉， 采菊忧心忡忡地说道：“ 这下可怎么办呀？” 他和香兰自然早就猜到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若是沈清有了身子，彩云院日后又该怎么办呢？只怕走一步都得好好的掂量。春桃撇了撇嘴，眼中却闪过得意。陈大夫从彩云院出来，离开沈府，就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城北小院。方走进院中，便瞧见夫人和孩子跑了出来，不由得抹了一把汗。今日他在出诊之前，便接到不知是谁送来的一封信函，叫他在等下给沈清看病时，必须要说沈清不能流掉胎儿，想法子让任婉云替沈清保胎，否则的话，便杀了他全家老小。那封信中还附了他妻子的簪花。陈大夫心中害怕，在替沈清看病的时候，只得按照那人说的做。他本是任婉云娘家花重金替任婉云办事的，如今却是背叛了主子，心中自然又惊又怕，暗中思量离开京城的事。尽管如此，陈大夫心中却还是有些疑惑。照任婉云说的，就是任婉云自己也是今日才发现沈清有了孕吐之症的，那威胁他的人到底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西院中，谷雨走了进来，在桌前下棋的沈妙耳边低语几句，片刻后沈妙才笑了。做得不错，给陈大夫的银子送去了没有？ 莫晴已经送去了。姑娘为何与他那样丰厚的银子？既然已经以命威胁，便不需要银子了才是。 那可不一样。沈妙放下手中的棋子，微微一笑。人是会变的，一味威胁，陈大夫迟早会带着全家逃离京城，日后可就难办了。可若是再给予大笔的银钱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 奴婢不知。 谷雨摇了摇头。他会想，既然都已经背叛了，倒不如背叛彻底，多拿些银子，方才对得起自己的叛主。他会一直一直，直到他的主子发现被背叛之前，都会一直维持着整个谎言，不被揭穿。谷雨微微一愣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感受。自家的姑娘什么时候竟能连人心中在想什么也知道了？ 可是， 谷雨疑惑地问道， 维持这个谎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 为了什么？沈妙笑道，你让莫晴跟春桃说一声，让她一定要好好地帮助大姐姐养胎，这胎养得越好，自然对我们越有利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